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在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特别奉献。 本节目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天津经济广播为您制作播出。全国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天津经济广播的主持人 CC， 又在这里和您见面了。刚刚过去的黄金周，我们可能又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关于旅游不文明的行为，包括损坏一些文物古迹呀，然后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些话题，比如说像钢铁霸座啊，包括大闹瑞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可能让我们会觉得我们的旅行过程当中这样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太多了。其实我们旅游行业的发展是需要我们全社会来共同的去关注的，在旅游的行进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正能量的故事是值得我们去分享的。那么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就特别邀请到了咱们天津人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金牌导游豆豆，因为豆豆今天要和我们分享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个故事。首先欢迎豆豆。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豆豆。 哦，豆豆这次是真的是下了飞机之后直接赶到了直播间。这次是去什么地方了？好像是从10月1号就出发了是吧？ 对，我们这行业这个春节十一都从来不在家，这回去的依然是埃及，非常了不起的7000年文明国度的一个国家。 嗯，就是节假日从来不休息，节 假 日永远在行走在路上。 对、刚好这回我们在飞机落地开始落到埃及之后就有一些故事所产生了，我今天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的飞机啊，这个一落地飞机还在滑行的时候，刚好有就是另外一个团的两三个游客啊，站立起来打开这个飞机的这个行李箱拿行李。那各位都知道啊， 就很多人都这样做，就很着急，因为只要一落地其实没有停稳，然后那个机舱的这个乘务员通常会跟大家说，请大家比如说保证安全带系紧，然后因为飞机仍在滑行过程当中可能不是非常的安全。 没错， 是是， 没错，就是说可能这方面的安全这种 意识 就是意识啊稍微的薄弱一些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说话，因为我有时候脾气就是这样，我会大声喊哎请坐下啊。但是这一次我还没说话，就看我的客人坐下，危险，飞机还没停，等一会儿先坐下。其实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导游，我们一直在向游客宣导一些文明旅游，其实这个也是一方面了，对吧？ 对。 我觉得真的棒，我们中国游客 很欣慰哈， 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都在提升。 就是跟这个，因为豆豆是天津人嘛，天津人就很直爽，然后带出来的团也很直爽。 对，我们就是天津人的性格永远都是眼睛里不揉沙子，有一点像东北人，但是我们天津人的性格呢在某些方面的时候真的是带有正气的。 对对对，我觉得你这话应该用天津话说。 就不行，我就看不过去你，我就不让你那么干。就这样啊。 对对对，没错。 其实就是说这么多年啊，这个我们真的是见证了很多我们中国游客在文明旅游方面的一些进步。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住到酒店之后啊，可能以前的游客呢到了酒店会在房间里吸烟，我们其实也经常会听到就是说因为吸烟触发了这个烟雾报警装置。 对 啊，然后但是现在的游客都非常的优秀，会问导游请问这个酒店能吸烟吗？我们会告诉客人看到天的地儿就能吸烟，那游客就非常非常的配合，好，没问题，我下楼抽，我到酒店门口抽，抽完之后回到房间。那比如说我们再去美国的酒店呢，它都是那种就是汽车旅馆，它在洗澡的时候它那个水啊溅到厕所的地面上，它那些地面有的都是木质的，我们会告诉游客请您在洗澡的时候把那个浴帘放到这个浴缸的里边，这个水花就不会溅出来了。可能在几年前的时候中国游客会觉得这没什么，但是现在 就是不是很在意。 对，但是现在非常的在意。 就是我认为就是说这种素质不光是素质提高，是一种意识的一种提升。 嗯， 那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吃个麦当劳， 嗯， 我们现在可能小时候吃麦当劳很奢侈哈， 嗯， 现在吃个肯德基啊麦当劳啊，我们就发现哈，真的是这样。因为国外的这些麦当劳的这个番茄酱是随便打的，给你小盒去摁啊， 嗯， 可乐给你个这个一个就是纸杯随便喝、 嗯， 现在真的就基本上没有游客拿着自己的水杯去占便宜、 嗯、 去打一杯带走。 嗯， 然后呢，吃完了这些汉堡啊、薯条这些纸啊， 嗯、 都会主动的放在盘子里面去丢到垃圾箱。 嗯， 这种的变化是非常直观的。所以说，我做了这么多年导游，我自己心里面也清楚，我们国家一直在宣导的文明旅游真的是见成效的。 嗯嗯。其实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一方面我觉得政策上的一些引导，然后包括媒体的很多的这种宣扬，另外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千千万万个像你这样的就是导游和一线的这个从业人员、嗯、大家在对这个事情上的注意的程度和对团员每一批的这个团员的这个言传身教，其实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现在来说，我们的习主席在强调讲好中国故事。 嗯， 我们那个时候在想，什么叫做讲好中国故事？你的讲解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向大家宣导文明旅游一方面啊，这个同时呢也是要告诉大家出国旅游应该怎么样做，在国内旅游应该如何保护好我们这些文化遗产、 嗯、 这些都是属于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范畴。 嗯， 那比如说我们其实经常出门啊，我们先不说霸座，我们也不说那个瑞典的事儿啊、 嗯、 我们每一次带团其实导游都会遇到第一件事儿，就是很难解决，是什么事儿呢？ 嗯， 比如说我一个团40个游客， 嗯， 看到大巴车来了， 嗯， 都会抢第一排。 对， 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小细节的问题。 对， 每一个导游都会遇到。 嗯， 那么我是怎么做的呢？ 嗯， 很简单，我会在机场上车之前就向大家宣布， 嗯， 我说我知道你们每个人想的都是什么， 嗯， 我知道你们后面该想怎么做，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嗯，我们的团里面有长辈，我们上学都学过尊老爱幼， 嗯， 所以说希望年轻的游客您都往后坐，我们都有爸爸妈妈，有爷爷奶奶，我们这种尊老爱幼的精神一定要从第一刻开始发扬出来。 嗯， 所以每当游客有自己私心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触发他们的私心，要告诉他们有的东西我们是不能做的。但是好就好在我们这么多年的中国的进步，我们游客文化的进步，素质在进步的时候，他们是听得进去的。 嗯， 我带团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游客一个团因为座位的问题从第一天就跟我吵架，从来没有。 嗯， 反而说完这些话之后，这些客人的这个心啊、 嗯、 心结就好像被解开了一样。 嗯， 然后呢，每天年轻人都会帮助年长的游客扶他们一把啊， 嗯， 吃早餐的时候帮他们打牛奶啊， 嗯 啊，或者说帮他们拎行到房间啊， 嗯， 非常的这个就是融洽。 嗯 啊，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5000年文明的这种上下的传承， 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如果有团友遇到了像豆豆这样的导游的话，其实也很幸运。 也不能是幸运吧，其实反而我觉得如果遇到一个团的朋友都很好的话，是我的幸运，因为我能省很多事、 嗯、互相的嘛。嗯， 对啊，比如说我们天津的游客， 嗯， 天津游客性就很直。 对， 但是天津游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你要捧着他、 哦、 哎，拜拜大姨，您走来，您帮我一把，您往后坐行吗？哎呀，没问题，大侄子，没问题，您就甭管了，看我嘛意思，他们就会帮助你。 嗯， 天津人呢，你不能跟他打架，不能跟他吵，一定要捧着他，你只要捧他一句，他一定还你一个奇迹。这是咱天津人的性格，直爽嘛。 嗯， 对吧？哎，拜拜大姨奶奶爷爷，哎，您受累，您帮我们看看，给豆豆碗面子、 嗯、 这个面子绝对给你，而且一直给到回国。 嗯， 这个天津人的性格非常非常有意思。 对，豆豆对天津人比较了解， 对， 因为咱们是天津人，然后呢，那可能对天津人是这样。那我可能比如说在遇到东北的游客，那我可能觉得啊，那更直爽，那咱俩喝两杯可能这事儿就解决了。 是是是，没错， 这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这个处理和相处的方式。 对、嗯、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呢，其实作为一个导游来说，可能你做的时间长了，你的经验丰富了， 嗯， 你就知道一个团当中可能有来自于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那你就知道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度去把他们拿捏好。 嗯， 有的时候这个天津游客其实还是很有意思，也很幽默。 嗯， 在团里面也是开心果。 嗯 啊，一说天津话这全团就嘎嘎的笑、啊、 对， 其实这个也其实说实话帮我们省去了很多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在、 嗯、 这个长途当中，我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可能要坐五六个小时的车。 是。 那么这个团里面，只要有了我们天津的游客，有了天津的元素， 嗯， 我觉得像这种相声的文化、快板的文化、曲艺的文化， 嗯， 都会在这个车里面所弥漫。 嗯。 所以说，我们天津游客可以说是在中国游客当中的翘楚， 嗯， 而且呢，也是在我们全国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种游客类型，永远是充满着这种幽默这种元素的啊，而且这种幽默呢，确实不是说装出来的，而是骨子里带出来的， 带出来的。 对，就好像我曾经在去我的现在的北京公司去面试哈，我的经理就问了我一句话，都是导游，你认为你有什么优势？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是天津人，我们经理就很纳闷，天津人有什么优势？ 嗯， 我说天津人幽默，这个是其他的城市比不了的。于是我被应聘成功。事实证明，我带了这么多年团，所有的游客的表扬信跟锦旗都会强调我幽默的一面，这是咱们天津人的一个。所以说我也是想把我们天津的这些文化、这些因素传播到全国，甚至是世界各地去，让他们都了解我们天津的这种文化、这种幽默的风情。 嗯， 对。 我们今天其实一直在说旅行当中的一些个正能量，包括豆豆跟我们说了，在他的带团经验当中会感受到游客的这种文明的意识越来越强，然后呢在这些尤其是很多的细节上会有体现。然后我们刚刚也跟他聊了，就是因为咱们是面对全国的听众嘛，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这个可能是和天津人有关的。 是。 另外呢，和这个豆豆本身呢，他自己的这种经历啊什么的，其实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从事你看，为什么我们说豆豆是我们的老朋友，不只是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经常会邀请到豆豆使用他这个导游的身份来给我们去推荐，比如说旅游的目的地呀，或者是聊一些旅行当中的趣事。其实更多的是因为他在传递天津的一传统，或者说是地域的专业文化上面，他有着非常非常高的热情。而在这样的一些个热情的这个陪伴之下呢，那同样他也会带给他的这个团员一些就是耳濡目染的一些个情况，就是能够把自己这样一份比如说豁达呀，或者是刚刚说的这种幽默呀，然后这样比较开心的这样的一些个精神传递给大家，那自然会让这个团就会很少出现那些不文明的一些个现象，是不是？ 其实呢，我是从2005年开始做导游到今天啊，这个十多年了哈， 嗯， 确实经历了很多事儿，也看到了很多事儿。但是呢，我想还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嗯， 比如说我在前段时间也是带团出去一个目的地啊， 嗯， 然后我团里一个大哥呢，他买了一瓶可乐，喝完之后呢，就顺手的扔掉了， 嗯， 我当时什么也没说，然后我就跑到前面去把这个可乐瓶捡了起来，放到了大概也就10米左右远的垃圾箱里。 他看见了是吧？ 他跟我就是眼神会视的笑了一下， 嗯， 其实呢，这大哥40多岁了， 嗯， 脸红了，就很明显， 就是其实挺不好意思的。 因为当时在景区啊， 嗯， 如果我大声跟他说的话，他会很没面子，而且他是长辈啊， 嗯。 但是您猜怎么着？事后的几天，这大哥一次水瓶都没有随便扔过，嗯，反而我特别注意到他都是扔到垃圾箱里， 嗯， 而且他的这个老婆， 嗯， 喝完了水瓶他都主动拿过来扔到垃圾箱里。后来大哥就跟我就回程的飞将跟我说， 嗯， 他说豆豆，他说那天拉这个扔水瓶那事儿，其实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就是习惯了， 嗯， 但是看到你拿起来之后啊， 嗯， 我特别的不好意思， 嗯， 他说我心里面就长了个记性， 嗯， 其实呢大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跟我聊天，但是我就能感受到， 嗯， 就是这种没有敌意的不是故意的这种习惯， 对， 他们其实都在慢慢的改，他们也能接受这种好的现象。所以我说我们中国游客这么多年， 嗯， 其实已经改得非常非常好了，虽然说现在还有很多不好的现象都是极个别， 嗯， 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游客都是有正能量的， 嗯， 看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都会去主动制止。比如说， 嗯， 我们前两天去土耳其， 嗯， 它很多古迹嘛，希腊文明的古迹，那其中就有一个游客啊站在了这个古迹的一个石柱上， 哦，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其他团的游客就大喊下来， 嗯， 这是古迹， 嗯， 但这不是我团的啊， 嗯， 其实我就是想说，有的人意识差，但是更多的人有了一种保护文化历史底蕴的一种意识，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嗯。 再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了酒店入住，因为游客就是经常很兴奋的出去旅游， 是 发朋友圈啊，拍照， 嗯， 到酒店大堂， 嗯， 然后拿到房卡之后，都会大声喧哗， 嗯， 但是这个首先要说不是故意的， 嗯， 这是一种生活习惯。 但是现在的时候，游客我们到了酒店大堂都会很安静， 嗯， 啊，都会很安静，然后都会有意的在就是走到他的房间的这个通道的时候都不说话， 嗯， 啊，尽量减少这个声音，除非是，真的是房间门打不开啊，就是说或者喊别的团友，哎，你的房能打开吗？会有这样，但是这种大声说话的喧哗的时候，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所以说，我们经常会讲。可能以前啊，一些国外喜欢中国游客是因为喜欢中国游客的财力， 嗯， 购物能力啊， 嗯， 但是现在他们喜欢中国游客不光是财力，还有中国游客的一些文明素质， 嗯， 所以您今天到了国外，到了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景区，每一个商贩都会说一句你好 Hello China， 嗯， 啊，这 Welcome to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嗯， 欢迎中国，从内心当中欢迎我们的中国游客，这不但是我们中国游客的提升，也是我们中国国力的一种印证。 嗯， 首先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天津孩子， 嗯， 我从小喝的第一口奶海河牌奶粉， 嗯， 我喝的第一口水海河水， 嗯， 我小时候写钢笔字用的墨水天津产的鸵鸟牌， 嗯， 我人生中第一辆自行车天津产的飞鸽所以说天津情怀天津因素包括我心中大家都知道啊， 嗯， 我最喜欢的是天津泰达足球队， 嗯， 这是我的城市信仰蓝白血液信仰， 嗯， 所以说我一直致力于学习发扬我们天津的一些文化，把这种文化带到， 嗯， 无论是讲给我们的天津朋友还是讲给全国的游客， 嗯， 我一直是希望有各种机会传播我们的家乡文化，因为很多游客在选择旅游的时候目的地哈， 嗯， 首选很多都不是天津， 对， 但是我是想通过我的努力让全国的游客知道天津是一个非常小资的一个城市， 嗯， 我们拥有着万国博览建筑群， 嗯， 我们还有非常就是深的这种明清的文化底蕴， 嗯， 我们也有非常雄伟壮观的盘山五 A 级风景区，所以我们天津呢有河有山有海有平原有丘陵， 嗯， 我们天津整个的历史文化非常强，而且呢有相声有美食， 对， 有摩天轮有海河， 嗯， 就是说在天津你能够找到所有你心中想找的那一片小资情怀， 嗯， 所以说呢也是希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这个让大家都能够了解我们天津的文化， 嗯， 之前我接了一个游客， 嗯， 我接完之后才知道他是非常著名的我们中国的一个作家，我不提名字了啊， 嗯，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 嗯， 因为作家都是很多是笔名嘛， 对， 他来自于南京， 嗯， 我接待他给他做了一天的服务讲解之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之前来过天津十几次，但是这一次， 嗯， 如同是第一次来天津一样， 嗯， 我通过你的讲解我终于了解到原先天津有这么多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的了解是在我之前的十几次来天津当中不曾知道的， 嗯， 我当时特别的骄傲自豪，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导游，我就是一个天津孩子，我能够以一个天津人土著的身份告诉一些来天津旅游的游客，把我们天津的文化讲给他们听，让他们喜欢天津，爱上天津，了解天津，帮我们一同传播天津的文化，这是我最大的心愿，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嗯，为什么说今天的节目要截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并不仅仅是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推荐天津，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 是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跟大家传递了好多好多的包括一些个旅游的文明，包括像我们为什么邀请我们天津人我们的这个金牌导游豆豆来和我们分享这些故事，实际上都是有着内涵上的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的 没错没错，我们还是希望把更多的天津情怀天津因素传播给各位， 没错，所以正如每次豆豆最后所说的那句那样， 酒喝下扫天津威， 嗯， 三道浮桥两道关，一条海河逛逛带，是半部中国近代史啊， 嗯，那我应该说津津有味天天乐道， 你好， 嗯， 我是天津人豆豆， 我是天津人 CC， 我在天津等着您。 在天津的海河边看夜色茫茫，我在天津的五大道晒一晒太阳，记得河西的八大里著名的曙光里，我和我爱的那个他在那儿买过衣裳， 生活很繁忙，追求我的梦想，其实只是想快乐简单，何必那么紧张，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八达岭变了模样，我爱的那个她也不在，是从前的那个姑娘。你要是喜欢的天津味，可以来这里逛逛，其实那天津味的就在这儿，可是你会爱上的地方。你要是喜欢的天津味，在这里忘记忧伤，还会记起这时光。令人向往，每天体会喜悦惬意，那平和的心总是令人向往，每天体会喜悦惬意，活得健健康康，看看天津每天的变化，就这样慢慢长大。天走过那创意小街，看到熟悉的脸庞。你要是喜欢的天津味，可以来这里逛逛，其实那天津味的就在这儿，可是你会爱上的地方。你要是喜欢的天津味，在这里忘记忧伤，时光。你要是喜欢的天津味，可以来这里逛逛，其实那天津味的就在这儿，那是你会爱上的地方。你要是喜欢的天津味，在这里忘记忧伤，许多年后的某一天，你还会记起这时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幸福像阳光一样》，道山作词，杨洋作曲，熊天平、杨洋演唱。 像阳光一样，人人把幸福向往，只要你心胸宽广，幸福就在你身旁。 幸福像阳光， 幸福盼望，只要你内心阳光，幸福就温暖。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去街上走一走，跟着我们的实习小编然然去听听看，在旅行当中那一些曾经感动我们、感悟我们、记录下的文明的瞬间。 说到旅游，不得不提的就是我最近的一次旅游，就是香港之行。因为本人在广州上学，所以说去港澳还是很方便，我们一到节假日就经常结伴一起去香港旅游。我们上一次去香港是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花了2天在那里玩，我们用2天时间逛了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兰桂坊，也去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中环，也去了热闹喧嚣的尖沙咀和好望角。第二次去香港是一次去实习的经历，然后经常要和同学一起坐大巴车，大巴车的司机就经常规定我们说不允许在车上吃东西。当时我们听到这个规定的时候都表示特别特别的惊讶，因为我们不觉得在车上吃东西是一件不文明的行为，但是在香港打出租车或者坐公共汽车的时候你都是不可以吃东西的，如果你吃东西一定会遭来无数的白眼，甚至会有人当面指出你的错。 去年的11假期我去了一趟厦门，我感觉厦门就是一座很让人舒服也很干净的一座城市，但是因为是在11假期去嘛，也确实赶在了客流量的高峰期，所以很多时候都没办法尽如人意吧，就是想看景的时候最后都变成了看人。但是很多温馨的画面吧会让我觉得这是一座很文明的旅游城市。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那天是去了鼓浪屿，正好是赶在了厦门当天最热的时候，下午2点气温高达了35-36度的时候，我在准备登顶日光岩。因为去日光岩顶的路只有一条很窄的楼梯通道，所以每个人上楼都是需要爬楼梯的，因为当天就是很炎热的气温嘛，所以很多人确实都坚持不住了，包括我们都坚持不住了。但是我能看到很多旅客们都很自觉的，如果自己坚持不住了都会在旁边留出一条通道给后面的人让他们先行，就即便是有很多人在抱怨，也没有人在催促，然后嚷嚷要快点往上走啊怎么样的，因为大家都很想很快的登顶了。楼梯都没有出现那种推推搡搡的现象，这个我觉得是很难得的。然后再就是我还看到了那些很让人心疼的清洁工们，他们的确是顶着大太阳在烈日炎炎的这种环境下还是要去清理卫生，保持这个城市的干净和整洁。 我呢在这次11假期是选择去广州旅行，开始这次旅行是以看一场球赛为主的，最后呢不光是收获了这场球赛的感动，还有对广州美食的一个回忆。在这几天的吃吃逛逛中，我品尝到了广州特色美食，点都德、陶陶居还有广州酒家的各色小吃，在尝过了他们之后真是让人有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给我一种下次一定还要再来广州吃一次的旅行。那这一次的旅行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文明现象是我看大连一方对阵广州恒大的这场比赛，因为这一场比赛属于我的家乡球队跟广州的这支球队的一个对抗，裁判的判罚还有双方球员的情绪高涨下呢，我们球迷之间呢也是充满了火药味儿。但是在这一场比赛过后呢，由于我们客队球迷和主队球迷离场的时间是需要错开的，所以我们客队球迷是要在主场再等待半个小时才能出场，所以我们利用了这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把在我们的这一看台上的所有垃圾都给清理掉，并且把它们有序地放在了球场门外的垃圾桶处。 听完别人的故事，你的内心当中会不会出现很多的画面？我想每个人在旅行当中，不管是从出发、经过、到达、回程，如何做到旅行当中的文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首先我们从机场说起吧， 在候机登机时保持安静的候机环境，说话声音以不影响他人为限。候机室人多的时候要主动让出多站的位置，更不应该躺着候机。机上每个人都有座位，那你要对号入座，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礼让老人小孩先登机。机上用餐时，面包要用手撕成小块吃，吃面条喝汤时要避免发出声音，餐具用完必须放回餐盘，非一次性的不锈钢的刀叉以及杯碗不能作为纪念品带走。除了游泳和海滩外，其他的地方绝不能光着膀子，不能穿拖鞋参加游览活动。当然在坐旅行大巴的时候，它的密闭性很好，特别是不要吃味道大的食物和水果。矿泉水瓶等垃圾要放进车上提供的垃圾桶或者垃圾袋，下车时呢最好把随身的垃圾带下车。尊重导游的劳动，集中听导游的讲解。当然在参观景点的时候，不要踩踏花草树木，不要在草地上穿行，非紧急情况下要避免大声呼叫同伴，不要在任何物件上涂鸦或者留下某某到此一游。带着孩子去动物园的时候，你是称职的家长吗？动物园禁止投喂食物，你自己带的食物往往含油、盐、糖，动物吃了容易得三高，患有疾病，不利于健康。所以这样不文明的现象，我们要对它 say no。在旅行当中，我们经常会去博物馆，所以按照顺序排队，小声说话，不触碰文物。在很多的博物馆场所里面是不允许摄像，不允许使用闪光灯的，这样的规定请一定要做好。当然在我们的旅行当中，有时也会特别去看一些演出，在观看演出的时候保持安静，说话的声音要尽量的低，遵守有关不让拍照的规定。手机呢当然要调到静音或者关闭的状态，每首曲目结束鼓掌是对演员的尊重，千万不能提前退场，要等一幕结束或者中间休息才能起身。这样的小细节如果你都做到了，那文明旅行就在我们身边。 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你计划的春天有童话的色彩，却一直不见到来。你撒下的欲望在幸福中摇摆，却总也收不回来。你始终不明白遗忘的美丽的未来，比不上一个温暖温暖的现在。你始终不明白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想幻想的未来。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然而剧情却总是被现实篡改。关于现在，你总是彷徨又无奈，任凭岁月安然又憔悴的离开。出乎意料之外，一切变得苍白。出乎意料之外，